钱嘛，我出100两银子听他的病重银汤。 什么？100两

师娘身体有病，就不能跟大家见面了。 这受礼不到寿星老，他可怎么出来 啊？妈妈，不知今日乃是师娘生日，未曾拜礼，我这里略表存心。 您这可真是寸心，我都难为情，我是收还是不收呢？ 我等厚礼奉送。 好好好好，收下收下。 我再掐250两，为了师娘的生日，我要狂醉一回。 有听见了吗？这才叫列表寸心。 狂饮之后我就不走了。 想在这儿过夜？ 500两住一宿，还不快收下？ 收下，收下！ 啊，各位，这个我就要独占花魁了。哈哈哈银子你敢带走？ 是啊。 怎么样啊？ 好家伙，我让你先滚。 你是什么人？ 孙大官人，他可是京都府尹的大管家。 管家大人，孙府有眼不识泰山，我这厢赔礼啊。今儿这个弄不到杜十娘，我绝不罢休。 来呀，请师娘速速过府。 哎呦，管家大人，师娘身体确实有病，改日登门再。 常言道，这花开看个眼睛，这花尾他看个年纪，我们老爷他还就喜欢这病美人。 管家大人，您看我这是 少废话。今儿个不去，我就拆了你的李春院，把你们通送到边塞去伺候那里的军爷们。 哎呦，我说管家大人呐，您干嘛发这么大的火呢？您的心思我还不清楚吗？ 今儿你收的寿礼可不少啊。 我孝敬您的也多呀。 算你失时务。 管家大人，您看这 啊，各位，我要带着杜十娘去府尹官邸陪宴，要是舍不得你们那点寿礼呀，就在这儿耗着吧。 我能告辞。 想不到这天子桥下竟是这样无忧枉法。 刚才你说什么来着？ 管家大人，师娘身体有病，你就不要为难于他了。 从哪儿冒出你这么个怜香惜玉的护花人呐？ 我不过是为师

些私房积蓄，可以不提也 忘不了你的深呐情。 江花 托是你亲口定价，亲口限期，怎么事到如今你又要反悔？ 三天前我说什么来着？谁的见证？你有文书自己吗？一无文书，二无字据，就敢在我这儿强买强卖？来呀，把这小子给我赶出去！ 妈妈， 把杜十娘给我关起来！ 十娘， 再若逼迫，我就死在你的面前！ 十娘， 妈妈，十娘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可别老个人财两空。 Yeah! 撞了墙，负伤玉权贵，好似恶狗遇豺狼。幸亏我技巧溜得快，险些被咬伤。胆怀阳，我清行大事官人当，在京宫我见官里头好窝囊，我此番进京有志向，待明远回故乡，尽享风光我好得起。京城真传李甲双出杜十娘，堂堂名画跪了穷酸秀才，花开他愿我弯柔的茶，孙父从来不认这我心账，我要见前郎叮当昂响，叮当昂响，大刀人寒心，七路人平常，我心激动心他放，暗跟踪暗跟踪，心空荡，我要和你一较真刀枪。李甲呀李甲，花落谁家尚未定论，你等着瞧吧。 成就这一双情侣理所应当，妻子操持本家娘收拾书房做洞房， 怕这远远贤的父母亲多为美言， 亲亲让兄之言。 大草 主低下点点喜泪，是在为你我祝华福。师娘夜已深了，我们暗谢了吧。是说到哪里去了？ 我曾是个人人摆布的人呐、啊！ 师娘，不要再想往事了。 往事犹如噩梦，自与你相遇，我才觉得人世间还有欢乐。李郎、 啊、 你懂我的心吗？ 我懂，我懂。苍天在上，我若有负师娘，天地不瓦容。从今以后，你我永不分离。你来看，这是我赠予你的小娃巾。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张惠芳、靳学斌等演唱的京剧《杜十娘》，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听众朋友，今天请您欣赏一组重新配乐的京剧唱腔，先请听京剧《西厢记》中的四平调，张君秋扮演崔莺莺。 刚才是张金秋演唱的《西厢记》，再请欣赏余淑妍演唱的《打直上坟》。 Thank you.